各位，上次讲到东方军的缩头战术令到北方军队头痛失望，这晚北方军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开始有人提出，既然敌人不上我们当，我们应该将重兵口甲装备撤走，谋求达到休养生息、节约资源，这样就不失为图强富国之举。但是另一个军官呢，就反对节约军费，他的理由是，虽然敌人东方国现在不进攻我们，我们也要想尽办法先打对方，这样才是我们的本分。好了，他讲完就到第三位大军官举手发言了吧。兄弟本人好赞成啱先的讲法，方日蒙确实已经年事已高，面对好多自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部下军人不满情绪日有所增，原因是强兵配弱统帅。众所周知啦，一头最勇猛的雄狮因为年老无力，最终普通山狗都会轻易食了他的，边个都逃不出这个悲惨的命运，咁就是规律的进化。而家机会嚟咗啦，而我哋都唔敢向一隻已经系看门狗嘅敌人进攻而放过时机，唔系岂有此理又系乜嘢？关于方日蒙咁唔称职嘅人才，亦位居大司令嘅要职，兄弟本人斗胆咁讲句啊，唔系天错就系地错，唔系地错就系人错。各位，人类世界永远系弱肉强食嘅天下，系天意。最后，本人主张集中重兵，向取易唔取难嘅地方快进军，要全方位向嗰堆最出名嘅杂牌军方入蒙队伍，盖容重兵200万以上，粉三面直铲。讲到呢处，好有把握打败敌人激动嘅将军，佢两只手一齐用力伸直向前，半个上身成咗一个巨大又厚嘅铁铲形状。呢一坚决动作令到会场突然间掌声大作。叫好之后他才坐低，咁跟住第四位大军官起立讲话啦。各位，大兵官系咩人？大兵嘅人一定要智勇相全，缺一不可嘅。有勇无谋就等于迟早送死，有勇无谋等于受采造反三年不成，最终被杀。仲有嗰啲无谋无勇嘅学人带兵上战场嘅，注定死得仲加快。关于而家嘅东方五军司令方日蒙老鬼，兄弟本人睇佢实质系个受采造反嘅人，我哋用200万人马突然推进正系好时候，战争胜利之日，我哋估计自己会死咗120000人马度啦，对方会死260000人马，佢哋嘅土地全部归我哋巴坚，呢场战争好值得打，越快越好啊！哇，佢未讲完，噼啪啦掌声已响，比先头嘅仲加响添。嗱，北方军事会议一致通过快快发动战争，杀人弱肉强食，先食咗东方第五军团，咁即系食最弱嘅肉，要用最强壮嘅力量，人多势众欺负弱小，等于排山倒海，无往而不利也。咁就系历代兵家办法本事之一啦。在这个世界和未来世界永远是有力压到无力，能够集中自己优势成人之危得胜之后就是英雄，最重要的是明白敌人之危在哪里，弱处在哪里，眼前打仗就是初极，非打不可，打才有出路。最终北方军总司令部内主战急进的少壮派占了上风了。好，咁转眼三个月又过去，两国之间未见有咩动静，双方举国上下都觉得相当平静，到处未见有人去点火，未见有火药嘅气味。不过历史早就告诫兵家世人，死一样嘅寂静嗰阵，实质隐藏住杀机。呢一次会唔会又应验喺眼前呢？有狂人经常讲，战争一响就黄金万两，真的有战争来临咩？睇嚟呢次决唔会啦。嗱，最近好多有识之士 手执报纸阅读完之后，高兴咁讲：，唉，好啦，好啦，好啦，北方同东方谈判已逐步深入啦，双方嘅总司令睇嚟会签字讲和。嗱，你睇，双方嘅政府有联合嘅意向同亲善，咁就系离天下太平日子越嚟越近啦。争当太平久，莫做乱世民，冇错噶。有日离战场好远嘅地方，嘣嘣嘣，听见有小礼炮声响三下，原来系东方军总司令部亦召开高层军事会议，一班早就准备开会嘅大军官，佢哋正喺外边，系散步又系等候。而家听闻第一次小礼炮已经响，知道就快开会时间到啦。有事商量嘅要把握紧迫时刻，互相先面对面议论。其中有人指名道姓：，哈，你话方日蒙啊吓？呢、这个人我睇佢系教书嘅料，最近人哋两次上门劝佢签和平协议，啊，佢仲好似扭扭拧拧，不置可否，真系怪啦。话佢老先生怕死咁啊，冇错嘅。话佢唔怕死咧，又都啱噃。佢敌人到处闹佢系看门狗，好似冇闹错，佢又好似冇听见咁。另一个军官就答啦：，年老多病嘅人有所不同，对佢嘅传闻，有人话佢从嚟唔想打仗，甚至佢手下一个女全部武装造反，佢都唔敢出兵消灭。眼睇住长出一个龙虎山大国造反嘅女长做国王，几个大军官就急急话咧：，唉，太唔似样，太唔似样啦！咁样，其中一个军官又讲咧：，五军联合，直头系混乱嘅合啦！唉，一句话就引起骑骑笑啦。半刻钟后，第二次小礼炮又响。当第三次小礼炮响嗰阵时，26个大军官已经仔仔一堂，他们虽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个个都有不直身材，论坐立站行路，上下身形都是胸前挺起再突出，整个人都是胸部显现在最前，好一副红斗斗气概。有人说行行出状元，终身职业军人官兵与其他行业的人大不相同啊。咁又听嗰啲军官讲啦，人嘅性命呢只有一条，佢哋嘅命唔属于自己所有，如果战争需要嘅话，随时去死而无怨。咁样嘅英雄好汉，其内心世界同外形确实系与普通人不同。怪唔得以前有位唐朝之人名叫王翰，佢作诗一首系咁样讲军人嘅：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催我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而家嘅东方军开军事会议，宁静嘅会堂里头，一位大军官突然间起立宣布：今日会议系继续上次会议嘅内容，请嚟自各方嘅军首长发表讲话。今日记录讲话嘅书记官人数增设到八位。佢讲完就跟住坐低，又见八位书记官人人认真手执毛笔，分明系严阵以待。毛笔尖呢已经对准白纸上边嘅开头小方格，睇嚟执笔之人自己嘅呼吸系要讲究沉着同均匀，因为随时记录住每位军首长嘅一句讲话嘅意思。是极其重要，力求稳准真实，各种原本语气要原汁原味，一啲都不可以走样变形，更加不可以运用代替之词和加上变通后的句语。所以八支毛笔同一种姿势以及多种方向快速在这里舞动着，闻声先是快速起舞的八支毛笔尖锋在这里讲着快语言，速度虽然快，但是字迹非常端正，全部百支生花之笔在这里讲话。各位首长，兄弟本人是代表空军，继续上次未完的事。东与北的战争打响到现在， 已经16个年头，战火越烧越旺，是民族不幸，人类之大灾难也。敌对双方都话要和平，咁系要对方放低武器，咁样嘅和平等于话永无和平。好啦，本人该讲最直接嘅话题，就攞事实嚟讲话啦。我哋空军组就有人议论，已经提出如下，本代表讲话开门见山。陆军嘅五军联合司令方日蒙，佢应该官复原职，翻翻大军校做校长。道理系佢虽然唔怕打仗，但系长期避而不打，虽然未知系何种道理，咁样做法系于理不通。众所周知啦，军校校长同教官先生，佢哋从嚟都系纸上谈兵，未见有边个惯于打仗生涯。我哋要知道，战场上从来只知道用兵打仗，而不是纸上谈兵论战。由众所周知，我们空军的优势是在天上向下开炮和轰炸，令到敌人不立即毁灭亦都丧胆。天上的杀敌虽然猛力，但必须要有陆军的同时去进攻，要地上的陆军及时去占领是万分重要的。我们空军的一闪而过那阵是要有非常凶恶和厉害，也有人说空军只是一刻钟的热度，这样讲都不准确。其实我们空军绝无可能固定在空中停留一刻钟，如果没有陆军及时主动勇猛一起进攻的话，很容易会令到我们空军变成空空如也，前功尽废，本来大有作为的空军一下变成不起作用的空壳大军，那是很拿命的。讲话直接了当的空军代表坐低表示讲完，这位空军代表在重要会议上提出，指出那位统领住人称他是杂牌军组成的五军方日蒙司令应该尽快解甲归校，也就是说方日蒙做五军司令不称职不中用。此时此刻有大人物指出方日蒙应该解甲归校是客气话，实质是撤职就越快越好添。各位，天下间的怪事真是多的，而家同一时刻嚟本地冇几远嘅地方，呢度系人多来往，有三街六市嘅聚众之地。忽然听见有个男人，佢仲大声过嗰个发言嘅将军，亦喺度叫出方日蒙个名，但系意义就好唔同。佢冇可能有资格论方日蒙嘅短长噶，佢系边个啊？细听之下，立即知道。原来是报纸佬的叫喊声，喂，买报纸啦，有买趁手啦，最新消息，世界和平啊，正在远征的五军总头目联合军司令方日蒙，他和北方军双方达成讲和啦，再过三日正式签字，快点买报纸啦，天光日报。叫了一轮，一班识字又愿出钱买报的人拎住报纸，就有人在度阅读天光日报头版头条醒目的字眼了。殊死战斗十数年，两国交锋毁人田，消亡国力将殆尽，到处尸骸人命战，血流成河神鬼哭，鸣雷声响大地片，沙场决斗梦醒日，乌云过后有青天，同饮世上一江水，握手和平在眼前。识字的人就手拎着报纸，面上有欢喜的读报人要先阅读开头的和平诗词一首给众人听，然后又解释杂牌军五军老军头方日蒙，他大概已经知道北方各军人的厉害，知道无法子打赢对方，在上级总司令部授意下成了屈就答应签字讲和。那么很多识字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是不平等的和平条约，东方军向后退1000里，北方军只是向后退700里，实行讲和平，不打仗，逐步双方退兵，推向世界和平。双方退兵细则，1个月后就可以见分晓。 而家两大阵营双方签字条文度写得清楚又明白，只要一个月内即开始撤军，呢一特大好消息成普天同庆祝啊！到处都见有人烧炮仗，普遍民众父老乡亲又烧元宝蜡烛香向天地拜祭，先要谢天谢地而烧炮仗齐庆贺，因为天意先可以实行和平，做民众冇理由唔庆祝。由于太多人庆祝，并兵棒棒到处都系炮仗声响。而家又见有一个地方，亦连续发出好多声响，呢啲响声有所不同，唔系谢天谢地嘅炮仗声，而系可怕嘅杀人枪声啊！咁呢个地方枪响嗰阵，有好多被逼观看嘅人暗中立即眯埋双眼，又唔敢俾上司睇见。原因系嗰堆受死嘅人全部都系自己嘅伙伴，而家不幸被杀死，所以唔想睇，又唔敢唔睇，唔忍心睇啊！一批人中枪倒地，急速断断续续嘅惨叫声过后，被捆绑埋一齐嘅十几个人立即横七竖八倒喺地下。受枪杀嘅各人身上各处不停咁涌出鲜血，喺度作痛苦嘅最后挣扎。冇几多下功夫，地上被杀死嘅所有人都断咗气。呢度虽然人多，一轮枪响过后，乜嘢声音动静都冇。忽然听见有人一声呼喝：解散！咁样声响，有如天崩地裂震动，心肠撕碎。一班受压迫围观者心諗：唉，死得咁惨，唔知几时轮到自己呢？嗱，呢度系边处啊？点解要杀人啊？原来呢度系龙虎山大国，国王兼总司令陆克松，佢今日又亲手处决咗16个逃兵。两个时辰之后，身坐虎皮椅，住住美丽牌香烟，又慢慢品尝饮紧石栏红茶，早已忘记今日杀人嘅陆克松眼定定发紧吽斗。佢原来喺度慢慢翻阅着一堆有新有旧嘅报纸，又自言自语喺度讲嘢。唉，确那世事多变化，鹿死谁手？方日王你个老爷，我早就知道你哋唔系北方军嘅对手啦。呢阵时，忽然听见门口外边有人细细声叫：报告，报告！陆克松就话：有嚟。跟住见到有个身着军服、闻声后先至轻手轻脚嘅中年人行咗入屋。佢喺离上司唔远唔近嘅地方停住先，再立正敬礼。坐虎皮椅嘅司令，佢眼尾都唔睄下，只系用食指向后弯曲咗一下。嚟嘅人即时就明白啦，咁就系上司一向习惯最简单嘅招手向前嚟嘅姿势。呢、這个欣喜又诚惶诚恐嘅来人，急急再行前，喺陆克松面前露出一副半惊喜又受宠嘅神情。行完礼先就话：报告总司令，嚟咗好消息嘅。我哋嘅杨老板佢话，自从总司令亲自睇住播种嘅鸦片烟田一片大好，现时长势好壮，开完花又结果啦，越嚟越大，丰收在望呗。一段话讲完，面前嘅大人物陆克松听咗都冇出声。嗰、那个人又讲啦：杨老板嗰啲生意拍档呢，他们最近招来了一批年轻女人和中年女人，那些女人啊，全部都来自各地灾区，他们成了单身又无家可归，随时都会饿死呗。那些女人因为走投无路，只要有些米粮落肚，他们什么事都愿意做的呗。第二段话又讲完了，面无表情的陆克松对这么好的消息应该听清楚又明白的。鸦片烟田大丰收，未见动静，而家又听见嚟咗走投无路嘅年轻女人一批，好似有啲唔同噃。唔同之处呢，只有聪明嘅近身先至会发现啊。嗱，呢隻咁嘅大兵踎 一听见女人又在想什么鬼主意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